手，就算痛要换你回头，怎么做怎么做才可求。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